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龙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黄秃子对自己的舞伴很不满意，他老早就盯上了不远处的雅琪，碍于对方身边已经有客人，而他又不知道客人的来历，不敢贸然上前。谁都知道大上海卧虎藏龙，一不留神就会撞上某个大家公子哥或者洋买办，这些人都不是黄秃子能招惹得起的。寻了个机会，黄秃子随手抓住去送酒的侍应生，塞了小费，询问对方两人的情况。在得知程林二人既不是什么豪客，也不像有什么大来头之后，他放下心朝对方走去。 兄弟贵姓？我姓黄，挨个。 黄秃子自来熟地把烟递过去，伸手不打笑脸人，根据他混江湖的经验，这招百试百灵。对方肯定会问他在哪里办差，他就会顺势将舅舅亮出来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这漂亮舞女今晚他是要定了。但接下来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，程思接过他的烟，忽然咦了一声： 哎，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啊？ 不会吧，我觉得兄台挺眼生的。 哦，想起来了，去年那个一家五口灭门惨案的通缉犯。林叔，你来瞅瞅画像跟真人是不是一模一样。 我看看，还真有点像啊。 不是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姓黄明松，听清楚了啊，是嵩山的嵩，跟通缉犯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舅舅是谁你们知道吗？ 哼，就算你舅舅是上海市长，跟你是否犯罪也没关系。我们是江湾区警察局的警察，劳烦这位兄台跟我们走一趟，要是查明无辜，自然就会释放你了。 程思说罢，抓上对方的手腕，摸出黄铜手铐就要给人铐上。黄秃子又惊又怒，哪想到自己近乎没套上，漂亮舞女没勾搭上，反倒把自己给套进去了。 我舅舅是黄明，警察总队的黄明，你们知道吗？还敢乱抓人，小心他们回头把你们都撤了。妈的，你们的狗胆也太大了。哎呦哎呦哎呀，疼死我了，你居然敢踢我。 林叔往他后膝盖弯一踹，张牙舞爪的黄秃子扑腾着往前跪倒，正好把手腕主动送上门，啪嗒一下，黄铜手铐跟肌肤亲密接触。程思对抬头的黄秃子咧开嘴笑： 走吧兄弟。 你放给我，放给我，你，我警告你，这事让我舅舅知道了，一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快把手铐给我解开。 他舅舅这么厉害，可得罪不起啊。林少，要不还是把他放了吧。 是啊林少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你就当给雅琪个面子，今儿这事儿就算了吧。 我一定要告诉我舅舅，你们不仅冤枉我，还动手打我，明天我舅舅就会让你俩从警察局滚。我 操！闭嘴。 林叔直接从旁边拿起一个面包，往黄兔子骂骂咧咧的大嘴里一塞，世界重归安宁。林叔转头安慰吴厂大班： 他现在是嫌疑人，按规矩是要配合调查审问清楚的，你们放心，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。程思，你带人先回去吧，我等会儿再走。 什么？哎，林叔，你不仗义啊。 雅琪小姐多难约的一个人呢，我能随随便便说走就走吗？总得让我们多相处一会儿吧。嗯， 林叔朝雅琪笑笑，后者的脸马上红了。程思牙痒痒，凑近林叔压低声音： 三段德行馆，我转身就走。 你抢劫吗？一段啊，再多没有。 两段，再少我也不走了，就带着黄秃子在这看你们跳舞。 两段，赶紧滚。 谢了啊，你走快点。 哎，行了行了，没 没事了啊，大家继续喝酒，继续跳舞。 喝酒去， 好，咱接着跳舞去。 真扫兴，不想跳了。 要不看吧。 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今晚就是我们彼此的时光了。不知雅琪小姐是否有雅兴与我再来一局？ 荣幸之至。 闪开闪开！ 怎么回事啊？ 怎么来了这么多警察呀？ 别快走吧，别惹麻烦。 史密斯先生，请。 嗯。 这群警察怎么还带了个洋人啊？ 怎么会是来抓刚才闹事的那群人吧？ 警察厅执行公务，请大家配合，让一让。 在舞曲进行过半时，由内而外一阵小小的骚动传来，当先迎出去的是几名舞场大班，很快他们又折返回来，而且脸色不大好看，还得强颜欢笑将嘴角扯起来。抛开懵懵懂懂的罗斯不说，雅琪这种常年混迹欢场的人一看就知道不得了，这是来了大人物，不像黄秃子那样虚张声势，而是真正惹不起的大人物。许多客人和舞女不明所以，却不由自主为对方让出一条路，自觉往两边退开。走在最前面的是两名高鼻深目的洋人警察，俗称洋捕，一看就是租界过来的。但吸引众人注意力的却是在他们身后的两个人，一个是洋人，一个是华人。洋人穿着警服，是租界里的高阶警官。这年头，在上海滩乃至整个华夏，洋人属于惹不起的那一类，但凡有洋人出现的地方，简单的事情往往会变得复杂起来。而那位与他并肩走来的华人，礼貌下面的脸半藏在光影交织之间，轮廓模糊，却更引起观者的探究之心。然后他微微抬起下巴，整张脸随即暴露在灯光之下，很多人随即在心里发出一声赞叹，但这赞叹很快又为对方的气势所慑，一时分不清自己刚才的那声赞叹到底是因为气场还是容貌的缘故。林叔和雅琪也停下舞步，看着对方穿过重重人群朝自己的方向走来。雅琪有点慌，开始在脑海里搜索自己得罪过杨巡捕的记忆。林叔则微微眯起眼，锃亮皮鞋在花格地板上踩出千军万马莫可匹敌的气势。雅琪心惊胆战，自然也没有发现大衣男人的眼神由始至终都在林叔身上。 嘿嘿，这不是岳先生吗？以您的规格档次，不去百乐门和仙域武功，怎么跑咱翡冷翠这小地方来啊？ 雅琪有些疑惑，这句话听起来两人似是旧识，咫尺之遥却又针锋相对，还未理清，他就听见大衣男人说话了。 杜玉宁死了。 林叔漫不经心的脸色微微一变，男人旁边的高级警官说道， 我们怀疑凶手是你。 不会吧，又一个杀人犯。 这男人长得这么好看，怎么是个杀人犯呀？ 刚才那警察说他杀了谁？ 杜玉宁。谁是杜玉宁啊？ 杜玉宁何许人也？林叔的中学同学，也是他曾经的女朋友，更是当时几乎全校男同学心目中的白月光和朱砂痣，甚至就连眼前这个姓岳的也喜欢过他。岳定堂此话一出，林叔就想脱口说不可能，但对方并不像在开玩笑，那双深褐色的眼珠近乎一潭深井，目不转睛凝视林叔，其中暗含汹涌锐利，似是在探究林叔的反应真假与否。 什么时候的事情？ 岳定堂没有回答。林叔猜想对方是为了不让自己有机会推测案情找到漏洞，也就是说在姓岳的看来，此刻他就是嫌疑最大的对象了。 今晚下班之后我就来到翡冷翠，不可能有时间去作案啊！这里所有人都可以当我的证人。 尸体是两个小时前发现的，但人死了不止两个小时。 我不是办案的警察，你有什么话可以在录口供的时候再说。这位是公共租界警务处的史密斯先生，案发时我与他正在参加一个私人聚会，因为死者与你我都是旧识，我才主动陪史密斯过来。 这里不是公共租界，我也不是公共租界的居民，此事我需要报请我的上司知晓。 你叫林叔是吧？ 对。 我们来的时候约先生已经介绍过你的大体情况，我也会让人去通知你的上司的，现在跟我们走一趟吧。 这个洋人一身穿戴价值不菲，估计在警务处也是个人物。后面两名杨巡捕虎视眈眈，似乎林叔一有反抗举动就会立马扑上来将他制住。他们腰间鼓鼓囊囊，除了警棍肯定还有枪。雅琪等人早就脸色发白，吓得不知所措。林叔就像被猛兽四面围住的羚羊，不管怎么跳都跳不出包围圈，今夜的猎物已成定数。林叔看向岳定堂，岳定堂目光深邃，意味不明。在林叔看来，对方有种高高在上的疏离，好像是专程过来看笑话的，落在姓岳的手里，今晚注定吃不了兜着走了，林叔暗道。 下次出门前一定要先看黄历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